我

奶油油，我的青春像那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像那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像那一样不回来。 去守护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尽头，我的守护总清唱月经的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，守护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，我的守护总清唱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，守护唱起歌，唱得好尽红丝火，各族人民跟着党，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，我的守护总清唱，毛主席的光辉暖心窝，红日永远照边疆，歌声永不落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

的爱将有丰富的宝藏，我爱情难留我的海湖，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。 啊呀！

是春水个故乡，桃花春水两相依，看也看不到。你是春水绣海棠，我是桃花状元郎，桃花春水相逢起，永远不分手。 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 是啊，远远的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 走了多少年，歌声隔着

下。